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1987年徐锦纯在滚石唱片公司所发行的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玫瑰人生》。在这首歌曲开场里边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该你多少在前世，如何还得起。这也是1987年热播的电视剧《玫瑰人生》的同名主题曲。因为电视剧在当年极火，所以顺理成章的这首歌在当时也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典雅悠扬，气势磅礴的弦乐，再加上缠绵悱恻的歌词，配合电视剧那样感人的故事情节，所以这支音乐作品在当年也是打动了很多人，也让徐锦纯一曲成名。配乐大师张弘毅曾经说，这支作品是他最有感情的一首歌，不仅因为这支曲子历时2年他才谱写完成，也因为沈之女士所填的歌词实在是太美。他说，男女之情在沈之的笔下延伸的居然可以那么深远，前世今生来世，好像所有的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可以听得见。而一生创作过千余首音乐作品的沈之女士，在自己儿子和夫君连续去世之后，在她晚期的作品当中尽显人生无常之痛。而这首《玫瑰人生》是她病逝前一年受编剧邓玉坤所托而作，所以有人说这是如同一首用生命谱写成的白话诗，直透人心。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继续来分享到的是1984年同样是沈之女士所创作的歌词，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 猜不完恼人无辜，喝不尽醉人春秋，此刻

到的是张惠妹和林忆莲的对唱，叫做《双影》，是《如懿传》的主题曲。难得听到这两位合作，所以可以想见这部剧真的是一出大制作的古装戏。2015年，新力公司说要投拍这部《如懿传》开始，陆陆续续出了很多新闻，可以说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因为这些炒作，再加上前面有《甄嬛传》的这个热播，所以很多人对这出戏的期望值就被吊得很高。今年夏天，《如懿传》终于开播了，可是第一集就让很多人失望。有人说周迅老了，脸垮了，嗓子更难听。周迅今年44岁，在常人的眼里，女人到了44岁，好像的确是老了。可是我固执地认为，44岁算是开启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成熟的篇章。我觉得周公子的眼神里面依然可以让人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演技依旧让人信服，甚至他在剧里一流泪，还是会有人想要跟着他一起流。关于谈到衰老这件事情，周公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他说，有一天我在镜头里仔细看我自己的脸，皮肤不像17、18岁的时候了，眼睛也不像了，但又怎么样呢？我的眼睛里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想，好吧，我老了，那又怎么样呢？好高兴我开始变老了，我希望能得到相应的智慧，我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感受，我像一枚果子一样慢慢熟透。你听完周迅讲这些话之后，是不是有一种由衷的佩服他的感觉？是啊，在生活当中，谁又能永远不老呢？比起皮相的衰老，我觉得心老才是最为可怕的。像周公子这样的女人，无论多少岁，我想她的灵气也是不会消散的。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周迅的《秋》，秋天的秋。 电视机傻傻的没反应，对于我的怀疑，只要你愿意听，没头绪，我凌乱的心情。你说打开窗吧，有阳光会让我放松。你说做个梦， 勇敢的爱。 说到周迅，可能很多喜欢她的人会想到这句话，陌上如玉，公子世无双。太多人喜欢周迅了，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因为周迅出演《如懿传》才盯着《如懿传》看。那这两天因为更新的集数越来越多，有很多人也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第一第二集看完之后，慢慢的你会觉得这出戏是进入到了佳境。我们再回过头去说周迅吧。有人说她的一双灵动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这么多年来演艺圈里再没有出现过第二双这样的眼睛，她的眼睛像是万花筒里的琉璃，眼波流转，变幻的不一样的美丽，藏着无限的故事。编剧史航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周迅让他想起了一篇名叫塞外提斯的未婚妻的故事，他有一张未婚妻的脸和一双满是星辰的眼睛。我突然觉得好像世上再无其他美好的句子可以说周迅的好，不能说得过多，越说越像周迅的脑残粉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是他在出演《如果爱》里面所唱的《外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转不回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给你欢喜悲伤忧愁。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说句老实话，每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就在想我们的开场白可不可以跟昨天的不太一样，可以有一些创新，给大家一点新鲜感，让大家能够记住我们的同时也可以喜欢，还有就是甚至可以在简短的开场白当中被感动。后来想一想不太可能，因为一档节目已经播出20年了，每天都有，所以开场白不太现实，每天都可以别出心裁的有什么创意，久而久之这档节目的开场白就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告诉你这是什么节目，然后我是谁，今天的音乐主题和联系我的方式，就这么简单。所以每每想开场白的时候，想要出一点新的时候，就很纠结。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李宗盛的开场白的时候，就在想当年1986年他在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的时候，或许跟我现在的想法是一样的，希望通过专辑的开场白能够给大家一点新鲜感。而这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的首序曲的短歌，只有2分多钟吧。这是当年的一款方便面的广告歌曲，就像是那个方便面的广告片里一样，那个卡通人物小厨师对着熬夜的学生善意的招招手，然后他递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李宗盛好像也是借着这样的一首开场白，邀请所有正在听他音乐的朋友加入到他这张专辑的音乐世界，稍作停留。因为在这首开场白里，他有唱这样的歌词，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我想不单单是我，可能会有很多跟我一样做 DJ 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有新鲜感，希望我们的内容每天都可以让你喜欢甚至感动你。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宗盛1986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风归来的人》。 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如果欢笑可以骄傲，我们要它响亮。向风里走去，就不能停下脚步，如果年轻凝成泪水，很快就会吹干。青春正是长长的风，来自无影去向无踪，握住生命如同握住一只球，对着太阳志趣追成一道不经心的彩虹。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如果欢笑可以骄傲，我们要它响亮。向风里走去，就不能停下脚步，如果年轻凝成泪水，很快就会吹干。青春正是沧桑的风，来自无影去向无踪，握住生命如同握住一只球，对 人志趣，追成一道不尽心的彩虹。 听完这首歌曲，你就绕不开1983年侯孝贤所拍的这部电影《风归来的人》。这是一部关于少年往事的电影，可能收集前的你或许会感兴趣。我觉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们不得不去感慨这样的事情，谁在自己青春年少时不会做一两件后来想起来觉得很荒唐的事情呢？侯孝贤说，我会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去澎湖丰贵去探王菊金的班，在公车经过丰贵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特别，于是在丰贵下了车，在杂货店中看到了小型的撞球台，一些人在那儿打着撞球。就是那个时候他有了拍这部电影的构思，因为小毕的故事是改编自朱天文3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于是便有了机会和他聊了起来。由于当时他对电影还是一个新手，所以只是随便的聊，并没有聊到电影题材等一些问题。后来找了他来写故事，于是他介绍了沈从文的自传给我。其实我当时对内地的小说并不熟悉，但是我看完沈从文的自传之后，感觉沈从文虽然写的是自传，但是他的观点是俯视而客观的。于是我在这部电影当中就想用这样一种客观的角度去拍摄，但是在电影当中如何达到所谓的客观角度呢？我对如何在文字与影像间转换并不是很清楚。我记得只是常要求摄影师陈坤后的镜头要摆远一点，然而有时候在朦胧模糊之际反而创作能量是最强的。有人说，从侯孝贤自己说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侯孝贤的风格，应该是从这一部《风归来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开始。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另外一首歌曲，如果你要离去。 如果你要离去，如果你要离去，别再回头，再回头。如果你要回头，如果你要回头，别再看我，再看我，看我满脸的泪痕，站在街头默默看你走。为什么你一点也不挽留？人的世界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好，要我怎么做你才会知道？我要你别走，我要你回头啊！如果你要离去，如果你要离去，别再回头，

你所有我着，残留是红颜歌，云起云踏实，终于谁也不相识，有谁有事不离合，是这般凄清的你，怎睡我的不想，仿佛像十年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 想起侯孝贤的《海上花》，不是电影内容或者小说内容对我影响有多大，而是因为这首《海上花》，当年罗大佑在南京做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同台演唱，所以会对这首歌格外情有独钟一点。我们再回过头去说侯孝贤的《海上花》，我记得张爱玲在《一壶是知》这本书当中曾经谈及海上花，他写道，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80年前的上海纪家，并无艳逸之感。后来我觉得侯孝贤能够看上如此题材，必为其日常生活的况味所触动，落入人家的烟火气息，才让这妓院有包容雅俗之效，那些土辣的烟气于上海这种燥气喧嚣之中有些过分的悠然和慢吞，但他的抑扬顿挫让那些华服上的光鲜真的抹上了一层淡淡的质朴和哀怨。暗红的灯光之下，人物像是画在朱漆屏风上，凝固了时间和姿态，我们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就在他的身边经历着耳语的轻声呢喃，一时一幻一真，悲喜莫名。而海上花大抵是必须如此雕琢才有颜韵的吧。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莫文蔚所演唱的海上花。 我听见从花园里传来的一个喧闹，在黑暗之中燃起的火光，可是我的身体无法移动，这屋子里有鸦片的气味，久久不散。身上的衣服纤维断裂，绿如纸棉老胎，红如上衣血丝纤长。 是透过你的双眼，会看不清世界，花朵的甜味在瞬间，而花朵的绽放在昨天。 听完莫文蔚的这首《海上花》之后，我要跟你研究一下这三个字“海上花”。这个“海”指的就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常说三月的上人里、汇芳里都处于司马路一带。司马路由于有很多的酒楼、茶肆、书局、报馆，是当年租界较为繁华的地段，而这个花则是沦落于烟花柳巷的女。我这样解释之后，或许你就知道张爱玲在当年创作这本小说讲的故事的大概的来龙去脉了。不过我要提醒各位，看小说包括看电影都需要一些耐心。我觉得节奏的确像前面我所说的有一些慢。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是由梁朝伟和刘嘉玲共同主演。还有看这部电影还要有一个耐心，就是它大部分的对白都是上海话，你未必能听懂，听不懂可能就一直要盯着屏幕上的字幕，所以看起来比较累。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进去的话，你会觉得相当精彩。好了，说到现在都是比较沉闷的这种风格的电影，所以特别在最后强调一下，一定能接受文艺片的人才可以选择来看。好，节目最后来听一首大家比较熟的歌，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什么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 痛苦。